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 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所有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都还在听吗？ 那谢谢还在的各位， 是吧？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好，我是王哥。 哎呀，今儿放假了哈，开始，这天儿也特别的漂亮，然后很多人呢有各种各样的安排，不知道未来这几天您有什么样的安排，尤其是明天，估计有更多的朋友跟我的想法是一样的。 嗯， 在家守着电视，好好的看看这个阅兵直播， 难得的机会。 哎，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互动一下，您明天的节日安排到底是如何来安排的？ 嗯， 有着什么样的这个想法？是在家里边看电视呢，还是有机会能在现场看呢？ 嗯， 据说有好几万人能在现场看呢， 是吧？ 对吧？另外还有一些人可能也是准备在北京周边呢，或者去一些天津呢、河北的地方，好好的去玩会儿， 往外走走， 哎，都是不错的选择。当然了，还有很多人依然在坚守岗位。 那是啊。 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坚守岗位的警察叔叔啊。8月31号凌晨2点多，参加世锦赛的牙买加田径队的教练在30号晚上11点多，11点半吧， 嗯， 那时候快到凌晨0点了， 嗯， 从北辰的洲际酒店打了个出租车，到了这个亚丁湾酒店的时候，不小心把手机落出租车上了。 嗯， 哎，我记得田径世锦赛这不是第一回丢东西了哈， 之前有一冠军丢了他那金灿灿的大金牌， 对吧？金牌丢了，这手机丢了，哎呦，赶紧报警得了。8月31号下午，经历了13个小时之后，警方终于为他找回了丢了的手机。接到报警之后啊，公交总队是高度重视，迅速部署组织出租支队啊，开展摸排走访工作。由于啊，这当时这事主乘坐出租车时间和路线特别短， 嗯， 仅坐了7分钟出租车了，哦，啊，这个太难度有点大。你比如说你要是走个，你打表你打了300多块钱，那就好找了，是不是？ 那得走多大一圈。 所以呢，负责查找工作的民警通过监控最终找到了牙买加田径队教练所乘坐的出租车， 还是找着了。 哎，并且第一时间联系了的哥呀，把这遗失的黑色的三星手机给找回来了。哎呀，31号下午3点多，牙买加田径队的教练接过失而复得的手机，向北京警方高效率的工作表示了感谢。 嗯， 相当的不容易， 是 啊。但是话说回来了哈，这个田径盛会两起丢东西的了，我们在这还是想提醒大家，这个盛会挺高兴的，而且很多人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哎呀，高兴归高兴啊，包括这两天可能很多人都说哟，终于可以出去玩会儿了，特高兴啊。您得看好自己随身携带的物品。 是是，而且这出门的时候啊，身上带了几个包，拿了几件东西，心里得有数。 哎， 这还是那句话啊，这个再着急的时候，包括这个状况，比如说您不熟悉环境啊、地理位置都不熟悉的时候， 嗯， 更是要看好您自己的随身财物。 是，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明天您打算干点什么啊？ 嗯， 明天有阅兵，不知道您家那个上空能不能听见飞机响啊，或者看见飞机影？ 嗯，人家那地方是能听见飞机的声音， 啊， 能看得见飞机。 人有人家里边还能看见拉烟呢。 是吗？哎，那位置真是不错。 明天您有什么样的安排，您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我们的交流方式，发送短信到10628821828，微信是大城小事汉语拼全拼加上828，都能找着我们。 这一说是手机啊，这刚刚丢了手机。不过说到手机，好多人都会想到，哎，这个路边上不是有那种回收手机的吗？在过去啊，手机更新淘汰这个特别快的那段时间啊，这个旧手机那就卖回去，那还能换一部分钱出来呢。 现在不是更新的更快吗？ 那现在更新的快，更新来更新去，这手机啊，虽然买的快，但是回收的价格也不高，所以大家回收的热情也没有那么像以前那么高涨了。 你是说把它出手卖了？ 啊，是是是，这个很多印象啊，这一说回收手机，有一小伙蹲路边那个支起一小牌啊，就问来来往往过路的行人， 嗯， 哎，手机卖吗？卖手机吗？ 嗯， 手机换钱啊，高价。现在这个互联网加回收这个普及已经落地了，网上回收二手智能手机已经成了新营生。 哦， 互联网大佬和手机厂商们呢，也都纷纷涉水手机回收，并且试图重新划分被割据的国产智能手机市场。 这怎么玩啊？这个？ 这刚毕业不久的陆宇硕就跟记者说， 嗯， 他把上学的时候用了不到两年的那个索尼叉五，是叫什么什么那个五， 索尼手机啊， 就现在这有段时间都退出中国市场又回来了， 哦， 是吧？就那手机啊， 嗯， 拿到了北京城的几个私人回收店， 多少钱呢？ 人家给出价格80块钱，这高的200块钱顶天了。 嗯， 这一比较吧，他最后啊以200块钱的价格就让人家回收给收走了，就这心里还是特别不舒服呢。他就说啊，我就感觉啊，这个虽然价格低啊，但是上门的回收员这还是很靠谱的，检查也挺仔细的，守时，而且全程对话录音。 嗯， 数据显示啊，2014年全国换机用户呢达到了手机出货总量的一半，上亿台手机都被淘汰，其中将近80%的旧手机在家闲置着，仅仅有1%的手机被正规渠道回收。消费者蒋小周就说，卖不了几个钱，那我还担心个人信息被贩卖，你说我还是搁家里更安全吧。 那是，您手机里边现在那些照片、那些卡啊、那些通讯记录， 嗯， 都有可能啊，因为把手机给卖了就泄露出去嘛。 那好多朋友说，那我卖之前我删除一下不就得了吗？ 删得干净吗？ 人家通信行业专家就提醒了， 嗯， 你这依靠删除数据啊、恢复出厂设置这些常规操作呀，你要想彻底清除手机当中的数据，那基本很难，得依靠专业的数据清理软件，通过全盘擦除、深度销毁，才能确保您的隐私信息没法被恶意恢复。 拿一锤子， 哎，这一拳敲碎了，是吧？一锤敲碎了， 就是把手机盖拆了之后拿锤子，当当当当当当，找铁匠布啊，帮您把那东西弄粉粉碎。 这往回再回收卖的话，论斤都没人买了。 关键是回收，现在您家里边有多少个这个不用的手机， 嗯， 旧手机？您哪天翻箱倒柜找找，兴许不少，是吧？关键是这个也没有既安全又能够让我们挣点钱的这个回收太少了， 费好大劲，卖几十块钱， 啊， 都不够我出去一趟的。 但是你知道吗， 嗯， 据说那些收手机的人挣的不少， 是 啊，他们据说能往4线、5线、6线城市，甚至于一些非洲国家， 嗯， 啊，倒腾倒腾重新攒攒，还能卖不少钱。 所以这压低了他收购的价格，抬高了往外卖的价格， 啊， 这利润不就来了吗？ 关键甭管挣钱不挣钱，还是希望我们手机里边的安全现在是最应该让大家担心的哈，啊。你挂了各种保、各种银行卡、各种打车，然后一旦有一天手机丢了，你其实挺着急的。 不过我倒是听那个 啊， 我们台啊，咱们台那个做数码节目的主持人说， 嗯， 现在目前我们常见的这些手机啊，要想清除数据啊，最好的办法，包括您的电脑和硬盘啊， 嗯， 都是这样，把您那些照片什么的啊，那些信息删掉，然后啊，您再往里导一些不涉及隐秘信息的照片啊，这些数据把它填满存进去，再删除，恢复之后，它恢复的也都是恢复您后来导进去的那些没有用的数据。 看过《疯狂的石头》吗？ 看过啊。 最后有一个最简单的办法 啊， 还是拿个锤子。 嗨， 啊， 又来！ 你倒照片多麻烦呢。不过话说回来了，现如今网上的东西真多，你看网上开始收手机哈， 是， 网上还有各种各样的理财，您可留神喽。 网上的理财产品， 啊，您守着这个一些看起来不错的投资项目，打了钱之后就有可能真打了水漂，特着急。今天上午啊，不少市民反映，元真就是。元朝的元， 嗯， 啊，安贞桥的贞， 嗯， 元贞北京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开设的一个网络投融资平台叫存钱罐，听着挺好听哈，但是瘫痪了 啊。 公司原址人去楼空，公司的负责人也联系不上了，导致大量投到平台上的资金连本带息没着落了。那据说 总损失啊，大家估虑了一下，大概得6000多万。 哎呦，你说这能不着急吗？ 这家公司呢，被指人去楼空的时间是今年7月中旬，已经快半个多月了。地址呢，位于东城区的贵公府。前一段时间呢，不少外地的投资者来一探究竟。有一位60多岁的投资者看到真相之后，当场就昏过去了。这一查阅，这个公司在今年上半年发布消息显示，公司在今年4月1号正式从东大桥搬到这边来了。到了6月开始的时候，这个公司的融资平台就开始恶评如潮。部分媒体呢也报道了这件事儿。目前呢，除了公司失踪之外，网络平台的页面虽然可以打开，但是与投融资直接挂钩的子页面已经瘫痪了。有一位来自沈阳的投资者向女士啊说，今天上午，哎呀，很多投资者都在我们这儿开始找他们。哎呀，我投了1000多块钱，先投了1000块钱，看着不错呀， 是 挣着钱了，后来又往进投啊，现在33万找不回来了。 您后边追的钱不少啊， 1000块钱追了32万1000块钱啊，9000块钱 是 啊，这脑子不好，真这么多钱的关键是。 但一看这前面收益应该是挺多的。 这投资者都急于想跟这家公司取得联系，就是想知道这公司到底搬哪儿去了。他们在那个官方的群里边也时不常的冒个泡， 哎呦 啊，发布一些消息安抚一下大家的情绪。 嗯， 但是总不提归还本金和利息的事儿。 嗯， 现在公司搬到哪儿也不知道啊。有一位投资者提供了公司负责人的联系方式，但是始终人家那边不接电话， 这打不通也白搭。 哎呀，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想提醒大家，现在网络特别发展，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有啊，吸引您啊往里边存钱罐啊，真不是家里边那个往里边放点钢镚啊，等年底的时候一摔 拿一大锤子， 嗨，今儿跟锤子较劲了啊，看里边还剩多少钱。貌似高额回报的背后可能会有很大的风险， 是， 而且还有可能涉嫌这个法律风险。 嗯， 在这儿我们还是提醒您，往出掏钱的时候您得留点神。 这网上这些理财产品啊，过高的收益率的时候，您看见了就一定要多加心眼，是留个心啊，那都是陷阱。 大成离不开小事，小事汇聚成了大成， 大成标记了小事的宽度，小事定义了大成的深度。 有小事的大成才是生活的大成， 大成之大尽在小事之中。北京新闻广播每天下午5:20，敬请收听大成小事。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成小事，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明天您打算干点什么啊？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方大静说，明天当然是守着电视看阅兵式了。 嗯， 这回阅兵式，哎呀，国家准备的特别充分，连天宫都做美，绝对精彩，不容错过。前前后后的过程我得看全了。 那是 啊，要不然这个留遗憾哈。 嗯， 国安博新说，明天天气是不错，就有点热，要出去吧这个不太方便，在家玩吧，看书上网，哎呦忙呀。 嗯， 这安排还挺充实。 是是是。张晓辉说，要是搁以前呢，我就是那坚守岗位的。 嗯 啊，如今咱再也不用羡慕别人了，我可以回家好好的踏踏实实的看个阅兵了。明天在家全方位观看大阅兵，比现场的观众看得都清楚，羡慕我吧。 嗯， 人家搁8个电视是吧， 八个电视。50后说，我明天提前就把饭做好，在9点准时看直播，看现场的大飞机，跟大家一起来感受阅兵的喜悦。 还能看现场大飞机呢，您家是也能看见拉烟的是吗？ 这一抬头估计能看见，位置还是不错呀，让人羡慕。 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挺好哈，让大家感受这种氛围哈。 是。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件事呢，可能让大家就觉得稍微有点，哎呀，怎么会这样呢？ 是吧？这个小区单元楼里边那电闸的零线受了损 啊， 这一下就导致民用电瞬间压力增大呀。 您懂什么叫火线和零线吧？ 就是一根剪了之后，这您一碰了没事儿，因为一根碰了之后会出大事的。 是是是是。 对，这8月24号凌晨1点，朝阳区扬州水乡405楼啊，大约20户的业主家，大量的家用电器被烧坏。更让人糟心的是啊，这事儿都过去一周了，还没有一家单位出面担责任。大到空调、微波炉、洗碗柜，小到充电器、照明灯，居民跟记者说啊，只要当天在接线板上的电器啊，无论当时是不是正在使用，都被烧坏了。其中三层那个业主白先生他们家损失是最严重的， 10多件电器都出现了问题，这累计加起来价值大约超过5万块钱呢。 哦， 白先生说啊，8月24号凌晨1点，他就被家中那个老式的留声机给吵醒了。哎，我这机器没开着，大半夜睡觉呢，这机器居然放出了特别大声的音乐。 嗯， 这怪吓人的啊，我就出去看看呗。 这自己家突然之间唱歌，这有点恐怖。 还是老式留声机就开始唱上歌了。他去客厅一看呢，哎呦呵，了不得了，这老式留声机还噼里啪啦冒火花呢。白先生回忆啊，这赶紧就往厨房冲，切断了冰箱的电源。 嗯， 但是几十秒之内啊，这屋里就已经弥漫起烧焦的味道。 哦， 这还好啊，这说时迟那时快，切断了冰箱的电源，那台冰箱也成为了现在这白先生他们家少数能用的家电之一。这次电路故障主要影响了405楼的第3、第4两个单元楼的住户。 嗯， 尽管各方面的损失都不一样，但是记者采访获悉啊，这个他们家中啊最贵最常用的电器， 嗯， 就那价值10000多块钱的热水器都烧坏了。 这怎么洗澡啊？这个？ 哎呀，家住在2层的一位老年业主说啊，这已经1个星期都没洗澡了。 哎呀， 小孙子这用大盆洗吧，这老人怎么办呢？事故发生之后谁来担责任呢？ 嗯， 记者也从朝阳区供电局的相关人士那儿了解到啊， 这供电局负责吗？ 损坏的电闸呀，在小区楼内，产权不属于供电部门。 哦，那问问物业。 那问了物业了，这记者给物业打电话啊，这宏基嘉禾和小区的开发商都打电话，双方开始踢皮球了 啊。 而物业说电闸产权归开发商， 嗯， 开发商表示这电闸归物业维护。业主们就跟那儿无奈了，你说到现在啊，这没有一家单位统计过我们的损失，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生活情况。 哎呀，物业、开发商还有供电局哈，这个都说不归自己管， 烧了白烧啊。 那些东西，关键是给生活带来了很大的这个不方便啊。哎呀，本着为人民负责的这种精神，是不是应该好好先查查去，然后呢，统计一下损失？然后能把大家那个日常生活改善一下，至少热水器能不能换一个别的办法？哪怕您提供点其他地方的澡票也行。 这像我李凯说这铁肩担道义这种事儿，目前看这三家啊都不像是能干得出来的。 哎， 不太乐观。 是，也是希望有关部门能不能协调一下，看看这个事儿不会真没人管吧。张辉还跟那儿说呢，警钟长鸣啊，不用的电器一定得拔插销哎。 是，这我们我们北京电台这单位就是这样。比如说啊，要放假或节假日之前，下班之前这通知各部门啊，各位主持人、编辑也好，一定要把那个接线板上所有的插头啊，用的不用的都给它拔下来。 是是是，而且还有一轮两轮的不断的这个叫什么检查 是 吧？ 防患于未然嘛。 哎，挺好的一件事儿。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件事哈，这不是进入9月份了吗？这个新广告法9月1号开始实施第一天，不少网络商家真的按照新规定紧急修改了一些广告宣传语。据说呢，产品好到违反广告法，成了昨天微博上最火的一句话。 这说正话呢，还说反话呢？ 听着那么别扭呢。 就是啊。 记者也是浏览了多家电商平台，发现啊，网店小卖家们依然是违规的重灾区。 嗯。 什么最高级呀、最佳呀，这些不让用的词儿，依然在这个广告推送当中司空见惯。 这说的特别夸张、 啊。是是是，比如说某词典，在他的官微上卖萌。新广告法来了，词典君也是有点怕怕的，毕竟我们的用户量大到没对手，单词还多到违反广告法，功能虽然好用，但打死也不能说呀。 哎呦， 你听听这词儿。另外，某同城的这个门户网站在傍晚也贴出了一张图片，以广告词典的形式全新诠释了一下他们的网站，说一个不平凡的网站，市场占有率最高，当然了，最用的是喝酒喝多了那个醉 啊，打擦边球、 用户量低，然后一呢用了大拇指、体验好，嚎啕大哭的好。 嗨， 哎呀，还有一个手机的那个总裁啊、也在他的官方认证微博上说，我们准备把做最好的安卓平板改成做不违反广告法好用的安卓平板。 这都什么玩意儿啊， 就是拿广告法打岔了是吧？ 是啊， 反正这些借势营销的文案里边，某某好到违反广告法是出现频率最高的句式，其他还有什么在不使用罪的情况下无法表述啊，就是不用罪这个词儿我们说不来， 哈哈， 还有什么某某高到没朋友，这些词儿据说都是特别多。 那么查询新的广告法会发现，第九条明确表示广告不得使用国家级、最高级、最佳等等用语， 这些都不让用。 哎，在网上言之凿凿的其他借用词汇，实际上是对虚假广告条款的演绎。 嗯， 但对于新广告法空前严格的这个规定和处罚，也据说罚挺狠的哈、 嗯， 不少企业还是做出了一些修改。那么记者打开了某网站啊，这个最小桌、最小说哈、啊。这些关键词进行搜索，结果显示的是星小说， 不能显示出来， 就是那井号和星号， 嗯、 知道吧？ 嗯。 而最好的我们、世界之最大百科、最后一头战象等等图书的名儿，这个最字也被那井号和星号代替了， 有点尴尬。 哎呀，经常网上买东西的肖女士说了，说新广告法的条条框框呢，让商家不能大肆忽悠， 是 对消费者肯定是件好事儿。多数网售商品以图片形式搭配简洁的产品介绍，就能有足够的营销效果，什么最便宜、最先进之类的溢美之词，反而让他觉得不得信任。 还真是、 啊。那么在某营销中心，专业人士郝经理认为说，新广告法的死穴呢，都点在了夸张、恶俗、虚假的广告上。 嗯。 本来啊，单纯靠博取眼球、恶俗炒作的广告，就将会走向死亡了。 嗯， 产品营销最终还是留在消费者心中的， 没错， 应该是更有价值的内容，也是对生活有益、对整个社会有益的东西。你不能老是博眼球，用一些恶俗的夸张来忽悠人，忽悠了一时，你能忽悠了一时吗？ 不过说实话，现在越来越多有更高购买力的消费者也越来越理智，就像肖女士所说的、 嗯、 越是夸张的那样的溢美之词，反而让人觉得有反感的情绪。 哎， 你说这么夸张，我们就更不相信你这里边能有真东西了。 没错，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吧，估计明天还有很多人都当志愿者呢，因为今天早早的大为就把自己的照片穿着蓝色的志愿者的衣服 啊， 戴着红箍、 嗯、 戴一红色的帽子， 是 照片发给我们，真帅气啊， 特别精神。 明天有80多万这个志愿者，我们也是希望这些志愿者一方面呢能够帮助大家，另外一方面呢也注意自己啊，天太热、 嗯、 注意多喝水。 没错，大家辛苦了。 哎呀，娟子1995说，刚在社区值班回来、 啊、 虽然我还在值上班，但是服从安排当志愿者，明天没我的班，太好了，踏踏实实的看大阅兵。 嗯 啊，这几天还有大城小事吗？这是他问的 啊。那个明天咱们踏踏实实看大阅兵，4号、5号、6号、7号是后面每天都有。 除了明天，我们是统一安排哈。 对。 4号开始我们还是直播， 恢复了直播。 哎，也期待着大家跟我们保持互动。还有付耀顾也在说，我准备在家门口等着看阅兵的飞机 啊， 收队飞过三元桥上空的时候。哪天预演的时候才知道他们完成任务之后能飞过我们家。 嗯， 我明天就在院子里边候着。 嗯 啊，当然还拿相机。 啊、 哦，这知道了预演之后才知道从自己家门口飞过去哈，多好的一件事情！打开电视，打开电视，然后抬头仰望着星空。 这不就刚才电视上那几辆？ 要是能看清楚了，那最好了。好了，听众朋友，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路况，欢迎您在广告和路况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大城小事，也期待着您通过短信和微信和我们互动哈。明天您有什么样的安排？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昨天下午5:30左右啊，在朝阳区这个某条小路上，有一家宝马 4S 店的店员呢，带着客户试车的时候，驶向了对向车道，这一下就跟迎面而来的铃木轿车撞上了，导致两个人受伤。 在 4S 店 啊 试乘试驾，这算、试驾的时候撞上对面的车了。 他自己试驾的时候开上了对向的车道、这个两个人受伤，这个情况也是挺严重的啊。昨天下午记者就来到了事发地，看到这辆宝马 X1 轿车那被撞的是车头都变了形，车里边安全气囊都给弹出来了。 哦， 那无辜的蓝色铃木轿车车前啊，这个前风挡玻璃碎了，车头也被撞瘪了，一男一女两名伤者就躺在路边，男子的腿部和女子的头部受伤。目击者梅先生说啊，这个下午5:30左右，他路过这幺家店路上的时候，这两个车刚刚发生了事故。 嗯， 铃木车里的司机跟女子啊被困车内，后座上还有一名乘客呢，那被吓得不敢下车。梅先生赶紧拨打了报警电话，并且啊跟这个肇事的车辆宝马 X1 轿车司机一起把车里边的被困者给救出来。 两名伤受伤的这个司机和驾驶员呢，就赶紧被999的急救人员送到了医院治疗。宝马轿车司机跟交警说，他呢是附近一家 4S 店的员工，店里边的车呀经常在附近试驾，下午这不带着客户试车的时候开到了这儿，为了躲避路面停放的车辆，他借了个路走向了对向车道，没想到就跟迎面过来的铃木轿车撞了个正着。他说啊，我都刹住车了，他的车还是撞过来了。交警也说，因为发生碰撞的时候，宝马轿车驶入了对向车道，宝马车司机将负全责。晚上7:30左右，两辆事故车辆呢都被救援车给拖走了。 这算逆行哈， 就是啊， 肯定是你全责呀， 你刹住车也没有用，你上了人家才该上的道。 关键是你说这个试乘试驾啊，这车还是 4S 店呢，他试乘试驾的时候 4S 店上保险了吗？啊，这钱到底谁出啊，都可能是个问题。 是，这是不管是谁出哈，这上没上保险，反正人家铃木那边两个人是已经受了伤了。 是， 这个事情希望安抚好伤者，也希望伤者能够早日康复吧。 所以也是希望啊，大家在不管是开自己的车，熟悉不熟悉啊，这车一定得留神，遵守交通法规，该不走的路咱就不走，是吧？别冒险。来，接下来说这事儿就有点荒唐了啊！小宋呢是丰台区一家歌厅的服务员，工作内容呢竟然有一项是包括陪客人喝酒啊。今年5月2号凌晨，小宋应歌厅经理的要求，在包间里边陪经理的朋友赵某几个人呢在一起唱歌喝酒。凌晨2点多的时候啊，经理和其他人都离开这标间了啊，包间了，只剩下赵某和小宋。赵某唱完一首歌之后，端起面前的酒杯跟小宋说，时间也不早了，咱们俩就干了这杯酒吧。小宋也没多想，端起这酒杯一饮而尽。然而小宋很快就感觉到这酒里边有明显的味精的味儿、 味不对， 炒菜的时候搁那个味精。案发之后啊，小宋跟民警说自己喝完这个酒后之后就恶心想吐，而且吧四肢没劲儿，心跳就越来扑通扑通扑通扑通越来越快。但是呢，因为包间里边只有他和赵某两个人，心里边有一些防备的小宋啊，一直忍着身体不舒服，直到半个多小时之后，这赵某离开了。回到家之后，小宋整宿兴奋的睡不着，没睡着觉，感觉这事儿怎么那么怪呀？ 这身体里状况不对呀？ 事有蹊跷，赶紧上网查，说酒里边有味精味会是什么呢？这一查吓一跳，说网上说了，说明这酒里边可能被加入了兴奋剂之类的东西。小宋回想起自己是和赵某喝酒之后出现的这个身体的异常啊，因此觉得这赵某肯定有嫌疑。当天晚上呢，小宋就通过微信旁敲侧击的问问赵某有没有感觉到酒有问题。 我觉得有问题，你有没有觉得有问题？ 赵某当时又否认了，又询问你哪有不舒服呀，要不然我陪你上医院看看吧，担心你出事儿啊。 跟那装呢， 关键是这关心的有点过了，是吧？第二天一大早，小宋的一个人前往了医院检查，报告显示小宋的尿液和血中检出了甲基苯丙胺和苯丙胺成分。小宋再次问问赵某，对方依然否认。小宋一听这话，得，我直接报警。民警啊，很快就找到了赵某。起初赵某也否认，一直否认，我没往小宋的酒里边加料，是吧？随后呢，民警也对赵某进行了尿检，也查出了甲基苯丙胺成分。最终啊，赵某是承认了自己的行为。 甲基苯丙胺是冰毒的主要成分。 毒品。今年33岁赵某啊，独自一个人在北京打工。5月1号中午呢，他就找朋友老杨玩，对方就携带了这个毒品，而且让老赵你吸一口呗。从来没碰过毒品的老赵呢，这个赵某就觉得挺好奇，就和朋友一块儿，你说你好奇，你有些东西能试，有些东西你能试吗？就一块吸食了冰毒。朋友离开之后啊，曾经在歌厅工作过的赵某想说，吸食冰毒之后啊，别人会特别兴奋，哎呀，我试试别人什么反应啊。于是呢，就把剩下那点水，溜冰用过的那过滤水，就倒到小宋刚才那个酒杯里边来了。昨天上午呢，赵某因为涉嫌欺骗他人吸毒罪，你看这个罪名，欺骗他人吸毒罪，在丰台法院出庭受审。对于检方指控的罪行和罪名，赵某呢是全都承认了。赵某说，因为自己从前啊从来没有碰过毒品，吸完毒之后头晕晕乎乎的，当天也不知道为什么鬼使神差的就好奇啊，就想 往他那个酒杯里边加点料。法院审理之后认为啊，赵某的行为已经构成欺骗他人吸毒罪，最终呢是判处赵某有期徒刑8个月，并处罚金2000块钱。 哎呀， 所以你说那小宋招谁惹谁了？ 就是， 是吧？ 这缺了大德的赵某。 嗨，关键是生活当中有一些好奇心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有些好奇呢，您千万不能什么都敢碰，对吧？ 你说这事完事，他那朋友老杨就不追追责吗？是吧？他怎么有毒品呢？ 肯定会找他，找他，对吧？ 嗯， 也是希望生活当中，当我们有一颗好奇心的时候，想想这个东西我们能碰吗？确定可以的时候，咱再去打开自己的那颗好奇的心。 你说又不是5岁，大家都是成年人，对自己什么事儿该干，什么事儿不该干，心里有应该有一个基本的道德底线，是吧？就比方说接下来的这两位啊，已婚的苏女士啊，跟张先生通过那个手机软件有一功能叫摇一摇，刷刷刷一摇，加成好友之后见了面。见了面之后，两个人没控制住，发生了关系。这苏女士啊，生育了一子。 宝贝儿， 嗯， 一夜情。 一夜情。 怀孩子了。 怀孕了，生下来了。 哦。 就因为这孩子的抚养问题，两个人发生纠纷，闹到法院。昨天记者了解到，经过通州法院调解，孩子呀还归苏女士抚养，但是张先生每个月付给抚养费4000块钱。开庭的时候，苏女士亲自到庭。说这事儿啊，大概是在2014年年初，两个人不是那个摇一摇嘛，啊，加为好友之后就发生了关系。后来啊，苏女士就找到了这位张先生，说怀孕了。这张先生以为苏女士骗他呢，就给了苏女士20000块钱。反正我给你20000块钱啊，你是打孩子也好，还是干嘛也好，这钱给你了，跟我就没关系了。没想到苏女士竟然偷偷的把孩子给生下来了。在孩子出生的几个月之后，苏女士啊就到了张先生的单位，把张先生给找出来了，说我给你生一儿子。张先生一听觉得自己冤大头啊，这是他不确定这孩子到底是不是他的。苏女士的说法跟张先生说法不一样，她说呢，她跟张先生啊确实都有各自的家庭，也有各自的子女，但是是张先生要求他生下这个孩子的。这个张先生说他自己是公司负责人，经济条件很好，但是啊他妻子只生育了一个女孩，他希望有一个男孩，所以我才同意生育的。 哦，原来是这样。 苏女士承认啊，她到现在也没有跟自己的丈夫离婚，也没跟张先生谈结婚的事儿，所以在孩子的出生证明上，孩子的亲生父亲呢写的是苏女士的丈夫。 嗯， 亲子鉴定显示男孩啊确实是张先生的儿子。法院也开展了调解工作，双方经过协商最终达成调解协议，孩子由苏女士抚养，张先生每个月付给孩子抚养费4000多块。 有点乱啊， 荒唐 是吧？这个不能拿生命开玩笑啊，也不能拿孩子来开玩笑。 这个双方婚外情，这如此丧失道德底线的事，确实还让我觉得大家伙胆子挺大呀，是吧？这两位，哎呀，这个责任感，这双方背负着对于彼此的责任，对于自己的责任，对于家庭的责任，都抛诸脑后了嘛，是吧？ 嗯，反正在这儿我们也是希望这摇一摇挺好的一个功能啊，但是您千万别胡使，有的时候心里边那些底线啊，您得守得住，是吧？ 别怪我说句不好听的，目前我还没发现摇一摇摇出什么好事的。 别这么说， 没发现， 啊， 不代表没有啊。 对对对对， 没发现。 好了，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吧。有很多人都在，哎呦，有一位新朋友一串字母来报道了啊。 哪一串字母就4个字母，兔爷嘛，这配上那个头像是吧？ 我们这头像看不出来 啊，一个陶瓷的兔爷， 啊，是吗？然后还有很多朋友都在想看明天的大阅兵， 是 啊，通过电视看吧，在家看踏实啊。 嗯， 这个明天。我们大城小事节目呢是暂停一期啊， 是 我们也是期待着，我们也在家里边好好看看电视，是不是难得有一回。另外呢也是期待着大家能够享受这个特别振奋人心的这一刻哈，啊， 再次祝大家这个额外的假期 啊假期愉快。 四号我们俩人还回来，还会在直播间。 等会儿重说， 啊， 什么我们俩人还回来呀， 啊， 我回来你回来吗？ 我回来 啊，你回来呀。 对啊， 那欢迎离开回来。 4号我还会在直播间陪着大家， 啊， 期待着您通过短信和微信和我们保持互动啊。 嗯，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事也藏着说道，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